第147章，旧路。很快，新旧监考官之间出现了一条微妙的分界线。他们代称不同，衣着不同，生活习惯不同，对系统的态度更是不同，很难融合到一起去。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，这种区别几乎成了他们的日常谈资。秦就常会听见同僚在闲谈中说起这些，多数时候他总是兴致缺缺，懒洋洋地听着并不参与。只有当他们说起考官 A， 他才将目光投过去。秦就听过很多关于考官 A 的说法，说他跟系统颇有渊源，是监考官里特殊的存在，说他办起事来总是不近人情，像一块永远不会融化的冰，说他就连住处都比别人少了几分烟火气，还安置了一间禁闭室，用于处罚一些情况特殊的考生，说他就像是系统的拟人态。在听见这些描述的时候，秦鸠会有一瞬间的愣神，明明是很正常的形容，秦秋却会感觉到一丝微妙的不爽，但他说不清这种情绪的来由。有一次，同僚闲聊到半途忽然停住，那群人看向他，斟酌地问道： 怎么了？ 秦秋转着杯子的手一顿，抬眼说： 什么怎么了？你刚刚一直皱着眉，我还以为说错话了呢。 我皱着眉？如果不是同僚提起，他自己甚至意识不到。一桌人都在等他下文，秦就轻轻刮了两下眉心，面色恢复如常。他沈然一笑，随口接着他们的话说： 我只觉得那位主考官不太喜欢我，别的不清楚。 有两个棒槌居然跟着说： 哦，是有点，我也觉得。 秦鸠听到这种附和并不觉得开心，但这确实是很多人眼中的事实。新旧监考官在考场分配上很少重叠，但交集并不少，尤其在监考区范围内。秦鸠和很多初始监考官合作过，却唯独没有考官 A。 一次两次就罢了，但次数多了，时间长了，那就太巧了，以至于他生出一种错觉，就好像考官 A 故意避过了那些场合，避免跟自己有过深的接触和合作。秦鸠实在找不到原因，只能归咎于考官 A 不喜欢他。又过了不久，这批新加入的监考官对于系统失控的认知越来越深，这使得他们和初始监考官之间的分界线也越来越宽。等意识到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变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派系。初始监考官们主张循序渐进，一点一点对系统进行修正和调整，属于温和派。而新来的这批监考官则主张大刀阔斧，不行就报废掉整个系统，属于强硬派。当然，所谓的派别都不是放在明面上的，没有人会在系统的全方位监控下嚷嚷着怎么处理它，但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清清楚楚。理念不同，两个阵营之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，开会就成了家常便饭。他们需要一个场合把冲突和对立都抛出来。秦鸠和考官 A 的交集终于多了起来，只是每一次都伴随着矛盾和争执。会议桌很长，他们分坐两端，周遭是激烈的唇枪舌战。很奇怪，以前那些合作其实很有意思，如果秦鸠和 A 在那种环境下相处相熟，应该会很愉快，甚至可以成为朋友，但 A 全都避开了。而现在这些会议氛围总是激烈又混乱， 说是最糟糕的相处环境也不为过， A 却常常都来。很多次秦秋会突然感觉 A 在看自己，秦秋抬眼望过去，有时会看见考官 A 正垂眼看着桌上的文件，有时会真的对上 A 的视线，对方的目光越过混乱和争吵静静地投落过来，秦秋很难看清他的目光里有些什么，在想些什么，光太晃眼了，桌子太长了。某些极偶尔的瞬间，秦秋会恍然产生一些错觉，觉得这种交织着冲突和对立的相识似曾相识，他好像曾经也这样长久地注视过什么人，但他想不起来了，可能是在某个梦里吧。 不知什么时候起，秦秋见到考官 A 的次数越来越多了，有时他们各自带着一群人在会议室的长廊或是双子楼外擦肩而过，有时秦秋会看见那辆黑色的车，隔着车窗他看不见对方的脸，也不知对方因为什么停在街边。有一次天色将近，街边的路灯亮起了光，秦秋和几个同僚从双子楼出来，正要往外走，快要进门的时候，像是有感应似的朝远处看了一眼，一辆熟悉的车停在了街角，拉下长长的阴影。同僚见他突然停步，跟着停下来问他怎么了。 没什么，你们先回吧，我有些事儿。 同僚茫然了一会儿，不疑有他，几人打了个招呼，聊笑着进了住宅区大门。人生走远，周遭又变得安静下来。秦秋看着街角那抹沉寂的黑色，突然涌起了一股冲动，他想走过去和车里人聊点什么，什么都行。他们阵营相对，开口总是带着一丝火药味，这样在路边闲聊着从未有过，其实是无话可说的。但当秦秋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自己已经站在了车门边了，他一手扶着车顶，弯腰敲了敲车窗。考官 A 坐在驾驶座上，隐约可以看到他侧脸的轮廓，他的手似乎动了一下，仿佛要去放下车窗，忽然路灯白色的灯柱顶端闪了两下红光，很小的一点，像是仪器的提示灯，也像眼睛直直对着秦秋。秦秋抬手看了一眼，忽然泛起了一股说不上来的厌恶感，而当他回过头来，考官 A 似乎也刚从某处收回目光，嘴角抿成了一条平直的线。最终考官 A 还是没有打开车窗。 喇叭响了一下，秦秋直起身，看见考官 A 晃了一下手机，接着那辆车便头也不回地开走了。他摸出手机，屏幕上多了一条新收的信息，信息来自一个陌生号码，里面是语气冷淡的一句话： 有事？什么话明天开会说。 秦秋靠着灯柱抬起眼，晚灯从头顶照落下来，映得眼前一片黑白交织的光亮，有些刺眼。他眨了一下眼睛，眯着双眸看着长街尽头，那抹黑色的车影早已滑入夜色中。秦秋琢磨着那点说不上来的滋味，忽然意识到他可能有了一个很在意的人，他欣赏考官 A 却反对对方的立场，所以他们依然是对头，他们依然会坐在长桌两端，带着两方人的相争对峙，唇枪舌战，但他只想把对方领头的考官 A 骗到自己身边。